怎么可能对当年的只谈过两个月试用爱情的这个男的依然念念不忘呢，依然动心呢？很难啊。这个男的也是一直就在，就像我们一直说的这个话，就是在一个田野里往前走，见到一个路标，完了继续往前走，走了很多年，回过头去看那个路标还在那儿不动。那个男的凭什么在那儿不动呢？人家也要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给那些个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们看的啊。你看这个，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怎么样，应该追求爱情，不应该追求物质。当然这都挺好，但是也别把生活看得太完美、太凄美、太韩剧，这就没意思了。好，这是我看这小说的啊一个小感受。当然这小说写的还是很不错的啊，而且呢，它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也反映了我们一定的现实生活。好，那下面呢就是北京小曲了。今天咱们讲的是胡同里的爱情，当然这一对儿都不是北京人，但是呢我们北京是很包容的。外地的男女啊到北京来打拼啊，我们都是很支持，也希望人家能够圆一个北京梦。那么下边呢有机会我们也会多找一些个这样的爱情故事、现代故事，我们反映我们现在的新北京，哎，不光是反映老北京，还有反映新时代的北京、新时代的风貌。那么节目的最后，应时应景，咱们说的是北京的爱情故事，咱们就不听我唱的北京小曲了，咱们来听一首小柯演唱的歌曲，叫做《北京爱情》，希望您能喜欢。在这里呢，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